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剛才我哋就開始咧，就慢慢進入呢個討論咧，就係話點解香港嘅工務工程嘅監管出咗問題，亦都係同呢個基本工程儲備金呢個制度有關。 嗯嗯。 而呢個一攞過攞咗立法會嘅撥款之後咧，亦都冇辦法分拆出嚟，因為我記得咧，舊年咧就你同朱凱迪提出就係將橫洲嗰個工務工程開支。拆出嚟啊嘛， 賣地係啦係啦係啦，收地 嘅開支 賠款係 啦，就拆出嚟啊嘛，因為嗰樣嘢都未傾掂， 冇錯。 你點解仲要去咧？咁樣 咁咧話你一係九千幾項過曬， 係啦，即係呢個就係又係揾笨，即係話好簡單啫嘛，大家一個常識嚟嘅。我一間公司我係呢個 CFO， 而你所有部門上嚟一次過一係就 yes， 一係就 no， 即係話我反對人力資源部門買嗰六黏嘅影印紙，因為人哋就$30，佢就買$40一黏。 係啊， 咁我就話喂咁貴唔得喎，你再上過嚟唔得，一定要連埋曬買車買呢個 marketing 嗰啲 office 咧，就一攞個批。點會有咁白痴嘅制度咯？我覺得真 係，所以佢根本冇當過立法會係佢老細咯。 冇啊，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就係咩咧？大你班友唔識嗱，呢個好重要嘅。我所理解 AO 嘅心態咧，我喺政府同佢哋交手咁耐。他哋最叻咩咧？就係、是、大理用好多嘅嗰啲術語啊， 冇錯冇錯， 同埋叫做佢特登嘅，譬如嗰啲部門明明叫做呢個康文處咁樣，佢特登叫做 HAB 咁樣，咁啊等佢聽落去咧，就好似覺得咧啊，全部都好似專有名詞，唔知你講乜嘅喎，係嘛？咁但係實際上就令到一啲本來就應該好似我哋咁樣，將一啲好複雜嘅嘢咧，其實係簡化俾個議員做一啲。Yes or no 的选择，这个才是我觉得是符合现代所谓议会监督的精神。 你看东九体育城搞一坛 DBO， 什么来的？ 是啊，好像当时就是以前没人懂问，他就说设计营造和 建造营运，现在是吧？ 那他就 设计， 设计嘛 ，design、 build 和 operate 嘛 ，operate 是。 那其实就是 DBFO 来的。但是呢佢就 设计建造营运。 咁其实呢佢係原来呢政府全部出晒钱，咁呢个就唔符合 DBO 嘅定义㗎嘛。但佢嗱咁样好複雜㗎喎。你去到财委会唔好讲话公众啊，议员 都唔識问㗎，係啊。 係啊，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就係用呢啲术语囉， DBO 死啦，大家拗下头咩嚟㗎。咁然之后大家 我只知道 BOT 嘅啫，以前 系啊 ，build operate transfer， 而家就再有咁啊。其实系争拗就系 DBO 啦，DBFO。即系究竟有冇 finance 边个出钱？ 边个出钱？ 咁政府就讲大话啦，佢就系话政府出晒钱咧，系常见嘅 DBO 嘅形式。事实唔系，因为政府如果系出晒钱嘅咧，其实就已经唔符合 DBO 定义噶啦，系 DBFO 咁啊。咁所以政府用呢啲好多呢啲术语，又派个 consultant 过上嚟咧，于是乎咧，大家咧就净系去了解啊，你呢个项目嗰、那个财务安排。都已经问晒啦，跟住佢就话：，你问咗啦，咁我而家唔好拖延啦，就投票。其实都未进入去讨论嗰个工程，净系去烦呢啲咁样嘅术语，已经就一截啦咁样。 嗱，以往咧，我记得咧就立法会审议呢啲大型工程啊，嗰阵时喺90年代啦，包括西隧啦，西隧好似都系 BOT 嘅，嗰时系即系中信中咗标之后，用出资去建造营运移交。其实立法会反而嗰时咧系政府善思系好多嘅，落去立法会 panel 咧系即系因为我哋系即系幕僚咧，咁咧就有份帮啲议员 draft 啲问题啦咁样咧，咁所以咧就当时嘅立法会嘅落去嗰啲官咧，我谂因为个总督嘅问题，就唔会咧走去用呢啲咁嘅嘢走去耍啲即系愚弄啲议员嘅，唔敢嘅真系嘅，咁咧就系拗大家拗嘅，即系佢虽然 mobilize 咗自由党去撑啦呢个 BOT 嘅形式，咁但系咧就。大家举手输咗都好啦， 你有嘢學，你會知道，慢慢知道佢嘅制度係點啊。但係而家我覺得就去到個地步啊，亂咁噏。嗱，第二樣其中第三個其中一個迷思咧，係呃人嘅就話咩咧？就係、是、泛民阻住啲撥款工程撥款，結果啲公屋起唔成啦。你有冇聽過呢、這個？建制派成日攞嚟講噶， 就是、一定唔係真相啦。 就係話因為啊阻住啦，嗰啲嘢上唔到去啦。咁所以咧就特別喺財委會裏邊咧阻住呢啲咁樣嘅同公屋有關嘅項目啦咁啊。 因為太多人都有一個誤解，以為公屋係政府起嘅， 即係個工程係政府 出錢起嘅。其實 基本工程儲備金裏邊俾錢 冇嘅，其實咧基本工程係冇嘅，係冇公屋嘅建造嘅。 嗱、okay. ，所以大家唔好再講話，大家因為喺議會裏邊咧去審核政府嘅財務工程撥款，阻撓阻礙咗公屋嘅興建係冇呢件事嘅。其實因為嗰啲嘢根本唔上財委會， 係啊。所以咧，你每次想问公屋嘅时候咧，你系问唔到嘅，因为唔使上嚟攞钱嘅。 佢嗰啲钱点嚟咧？但系 系嗱，呢、這个迷思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啊。连立法会议员都以为话，诶、哎，下次你上嚟攞钱嘅时候，我要逼你起街市。 啊、喂，其实佢都唔需要攞钱， 佢根本唔使上嚟攞钱。嗱、啊，香港 结果就系到个议员落任之后，都发觉，咦，从来都冇文件上过嚟，逼唔到。 点解用？咁其实咧，香港政府咧喺70年代成立房委会的时候呢，其实成立房委会的原因就是因为50年代开始石硖尾大火，用了一段时间政府自己出钱起公屋。 起廉租屋第一代。 搞不掂了。出现呢财务承担出问题了。所以就决定成立房屋委员会呢，就叫他自负盈亏、 嗯。 政府给地理。 就拨了一笔钱开笔。 是啦，咁以后呢你就自己搞掂了、 嗯。 所以公屋政府在无论经常和非经常性开支都见不到的。如果你看看每年的政府支出，香港政府竟然有这么多的公营房屋，竟然是每年在经常性开支是不用钱的。 即是他就是房委会就靠租金收入，因为他第一笔政府。 租金收入是蚀大本的，连维修保养管理都不够钱找啊。所以他是不可能够钱起薪的。 那他那些起薪的那些钱怎么 来的？这个就是说他是用穷人去资助更穷的人的。他就是说你抽中居屋，咁一间，譬如我假设市价600万啦， 七折 七六吓，咁啊400几万啦，系啦，当400万议价啲啦，即系话咧，你抽中你就欢天喜地去借钱抬400万嚟房委会啦， 系， 咁我攞咗400万咧，我就找100万俾承建商 ，OK， 咁我剩翻300万， 建筑成本嚟， 系啦，咁我剩300万啦， 系， 300万我就去起三间公屋咯，咁啊一间就可以资助起三间公屋。 哦 ，That's why 嗰阵时停建阿孙九招停建居屋嗰阵时，房委会又破产咁滞噶咯。 系啦系啦，咁佢就要 卖公屋， 唔系卖商业部分。 收咩出售公屋嘛？ 那个都蚀大本噶，十几万嗰阵时 PPS 都蚀大本噶。但系咧就要成个商业部分打包卖咗去，变领汇。咁啊，攞翻几百亿翻嚟咧，就使到而家使晒啦。 就结果就由市民承担咗领展嗰个后果啦。 系真系个代价啦，系啦。 咁即係原来係由居屋去 finance 呢个公屋嘅。 係啦。 咁就大镬啦。即係话第一就係你冇得停啦。咁第二呢就係话如果你居屋起唔切嘅话呢，咁你公屋都要越起越少㗎喎。因为你钱从何来 呢？係啦。而呢居屋呢又唔可以起得太多㗎喎。因为如果你记得孙九招就係咩呢，其实呢你嗰个居屋係会抢緊部分私人楼嘅市场㗎嘛。所以发展商係会嘈你㗎喎。 当然是啦。 所以当时孙九招就直情要停建停售居屋去救 发展商。 是啦。 咁而家等于林郑去年讲完就係话首置就係公私合营。 是啦，佢就话嗱你唔 好 影响到发展商嘅利益。佢帮你起少少。 主要保障发展商利益。 佢帮你起少少呢嗰啲首置上车盘。 是啦。 嗱呢个呢佢就觉得就係可以摆平到发展商。 对居屋嘅不满。 是啦。咁佢就话名益你俾你农地可以变豪宅。 其实你问我咧，而家就算我真系个心要照顾啲发展商乜叔乜叔嘅，佢哋嘅楼价170几尺都卖到几百万咯。 嗯， 你睇而家北角村用地，以前嗰个北角村系公屋嚟嘅。 系啊， 大佬而家就62000蚊尺，叫做海船新鸿基嗰个地盘。 系， 大佬62000蚊尺，即系1000尺就6200几万。 咩人住？ 以前系北角村嘅基层嘅 公屋 用地嚟嘅。而家就變咗6000几万嘅單位，喂大佬真係離曬譜嘅喎，其實係，即係佢已經賺到肥到著唔到襪啦。點解你喺手指裏面仲要買佢哋趴咧？ 唔係嗱，就 我諗咧錢佢就唔會嫌賺得夠啦，而且咧佢哋牙痛感聲咧就話近呢幾年咧紅色資本就搶曬啲賣地。 喂，關人乜事先啊？即係 嗱，佢個意思就話我買唔到麵粉啊！ 我知啊， 麵粉俾紅色資本搶曬，而家佢就話我農地大把，即係我以前存倉好多麵粉。喂，你又唔俾我攞嚟整麵包？咁佢又熬政府啦，就话新嘅面粉我又买唔到，你俾红色资本抢晒咁贵，我以前入落嗰啲旧面粉农地，你又话唔准用啊嘛，佢话你快啲俾我放咗出嚟。 嗱，个问题就系咁啦，我都初步了解过噶啦，香港嘅地产商佢个面粉做完面包之后咧，佢个 profit margin 系要四成，即系话佢个面粉嘅价钱成本加埋制面包师傅啊、面包焗炉啊、是面包铺头嘅开支咧。其实呢是十蚊呢，你明唔明啊？即係佢要賣佢个 profit margin 係要40%啊。 嗯，但係咁样实际唔止咁少。 唔即係呢个佢个 benchmark。所以点解海航点解恒大可以低价抢地呢，即係高价去抢地呢， 佢就唔使要咁多 嘛。因为佢哋个 margin 係12-15%咋嘛。 而且係蓋冚蓋唔够蓋㗎。 同埋佢喺 financing 喺香港融资就将啲钱就撥出嚟。其实佢有其他嘅考虑，佢就谂住就系咩咧？可以将喺香港进行融资，建立海外资产。 所以发展商就话抢难事。 嗱，佢你睇海航而家都喺香港做 financing 噶，系啊，佢都喺香港融资噶。其实 唔系，但系佢真系唔够盖冚，佢个风险好高。 嗱，我想问一下啦，你有乜嘢生意咁大嘅数额个 profit margin 有四成？ 哇，冇，梗系冇啦，梗系冇啦，亿亿声嘅生意去边度搵四成？ 你问下李嘉诚佢嗰个嘅百佳超级市场个 profit margin 系几多？佢都讲过噶，其实唔知两点几定乜鬼嘢啫嘛。你谂下几大嘅生意零售都系得两点几，系咪？相对起地产嚟讲，即系嗰个 profit margin 啊，嗰个暴利其实根本系 吓死人啊！ 真系吓死人，所以我真系到今日都唔明嘅， 系 点解政府要 protect 地产商嘅暴利？咁佢哋已經係千億嘅企業，係大到無倫啦，根本已經係。 唔係，但係咁個選舉制度啊嘛，你777票裏面有咁多係財團，咁佢一定就係今次你攞777票裏面一定係同佢傾好咗噶啦。咁你而家一定要還債噶，所以人哋有咁多舊面粉，就係話喂，你要俾我用咗啲舊面粉去，如果唔係影響我哋個業績噶嘛。 嗱呢個咧，我有個。即係同大家分享下，都可以同阿姚松炎講下嘅。其實喺上一屆咧，我哋即係曾蔭權年代咧，喺新界東北嘅發展裏邊咧，當時咧就由特首拍板嘅，其實唔係發展局長拍板，就係咧要將呢個新界東北咧用官地收回嘅模式發展。 係啊，一路話肯咁樣做啊 嘛。你記唔記得？ 記得，記得。 嗰陣時林鄭喺2012年嘅六月上立法會咧。仲係講係為咗咩咧？當時梁振英係2012年嘅7月1日上場噶嘛？ 係 未上場之前嘅發展局長仲係林鄭嘛？ 冇錯冇錯。 當時佢就係話為咗杜絕官商勾結， 係一定要， 所以先要嗱有 footage， 大家上網揾得到嘅有 YouTube， 所以一定要用官地收回模式，即係話四叔買咗羅蘭呢忽農地60萬，將來你知道佢只要喺城規會可以改造申請做屋地起樓之後咧。佢嗰個土地嘅升值啊，嗰一大橛咧就好犀利嘅，其實最終可能佢成個樓盤賣出講緊60億嘅可能 係冇錯。 好啦，如果官地收回就慘啦，政府就用農地嘅 valuation。 喂，唔慘噶啦，已經有10倍利潤噶啦， 係600萬啊嘛，不過係600萬同60億嗰個差別啊。 嗱，已經有錢賺啊，我要強調。 嗱，好啦，佢可能佢10年前買已經升值， 冇錯， 去到600萬。好啦，政府就用今日。嗰、那個嘅土地價值農地去買翻阿叔呢忽地，然後做一個 master plan 之後咧，先至推出市場拍賣，你可以再 bid 翻。不過到 bid 嗰陣時候，如果呢幅係屋地嘅話咧，你就要出可能係6億啦，就去 bid 呢幅地啦。咁你起完之後可能賣到60億都好啦，你嗰個相對嗰個 profit margin 就低咗好多。咁本來呢個咧就係對成個東北嚟講咧。如果你要發展嘅話咧，因為你先至可以做到整體嘅全區嘅規劃。 冇錯， 譬如你話我呢度做永續農業，咁你就算你有人落咗釘都好啦，因為你要買翻牌俾政府 收咗啦嘛，係啦， 政府收曬啦嘛，咁我咪就係呢忽，譬如古洞呢一忽，我哋做農業嘅咁啊，咁咪可以做得到咯。 冇錯冇錯， 或者就唔使滅村等等呢啲問題啦。 但我想俾個數字俾聽眾，就係而家嘅市價農地，佢真係買一塊耕田嘅，其實都係100幾-200蚊啫嘛。係 啊， 但係咧政府夾。 给农地的收购赔偿价呢是1090倍， 都是一赚的，都是十倍， 所以是十倍的啦，已经 是十倍的啦， 想有这个数字。 嗱，好了，那时就说好了，你赚够了，新界东北不要再搞了，等我政府收晒地再拿来拍卖。嗱，呢个我都系当时一个即系合理嘅方法。 冇错冇错。 结果梁振英一上场，陈茂波呢班人即刻推翻，就将新界东北变成咩呢，就是公私合营，仲要成个推翻过程系冇经嗰个 proper 嘅 procedure， 冇上立法会。你谂下几荒诞咧？ 系 一个咁大嘅改变， 而佢只系话一个条件就系要拥有面积多过4000平方米，咁你就可以拥有呢个特权。 佢美其名就话增加房屋供应，实际上大家都估到边啲地产商喺新界东北 会有 最犀利， 系啊， 就系揾执达利走去清场嗰啲人啦，走去灭村嗰阵时，咁大家都知噶啦，边啲人得到利益最多，所以我就话咧，翻来覆去讲嚟讲去咧，其实唔系冇地，亦都唔系话冇钱起工程， 嗯， 全部都系一个表面嘅理由嚟，实际后边咧。其實是 another story， 我覺得特別是你一講到呢啲嘅工程撥款啊，講到呢啲嘅土地開發嘅問題咧、嗯，其實同大陸一樣嘅，全部後面都是利益嚟嘅、嗯。 所以我就用旋轉門呢一個形象化，其實嗰個錢賣地推高地價，然之後啲錢大量入嚟，有一個獨立嘅户口，而呢個户口就只會愛嚟起基建，基建又再帶動樓價。咁傳咗去咧，你只要係顧問公司，你係工程公司，你係 安樂工程顧問， 係啦，供應商。喂，咁你呢度咧就可以保證大量嘅資源流入你嗰度咯。 所以點解嗰班友話香港要發展，唔好俾佢哋拖慢，唔可以俾呢啲破壞派啊嘛？我哋叫建設派。其实乜都系假，建咩設派啫？利益派 系， 因為所有呢啲錢嘅流動咧，佢哋全部都有得分噶啦。真的，不是講笑，不是純粹是抽象地討論。我想再問，上次鉛水事件揭出，原來蔣麗雲的老公、梁海明就是中國建築的非執行董事。跟住你再看看中國海外發展的非執行董事就是范徐麗泰。跟住你見到東江水集團的母公司粵海的非執董，又是一棚嗰啲李國寶家族的人。李國寶、李文斌、李文橋，全部都是坐呢些红筹国企同基建工程有关嘅， 就最近郑若骅律政司司长嘅邻居先生， 系嘛？先生 系啊，邻居先生 嘅商业伙伴 系啊，原来都系工程公司嘅老板啊！咁大家睇到咧，就系、 是、所以咪话成个利益咯， 系 就算你建制派都好，佢哋通过推动所谓表面上为香港嗱，头先我已经讲咗啦，系唔会阻公屋根本同。财委会里面审核的工程拨款是无关的。 而卖地卖到多少钱也都不会益民生、啊、 卖地 也 都不会入过去那个税收，然后支付政府经常开支。 是没有的。 是拿了去支付非经常开支，所以起大白帐 了。 而大白帐里面就不断超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哈碌东西，又所有东西谷埋一起一段时间里面起。 就要造假。 然后起到有那么贵得那么贵。那么钱就流向了承建商了。咁你仲唔明嗰個遊戲係點玩？呢、這個咁樣嘅所謂香港公共財政基建與房屋後面嘅金錢嘅流動，其實我覺得應該 develop 一個咁樣嘅手機遊戲，真係噶啦，教大家玩，即係咁樣嘅話咧，就真係可以普及到。 冇錯冇錯，嗰、那個邏輯就明曬。 係啦，你就點樣可以做到潘樂陶咧？ 係一路大富翁咁， 一個新嘅大富翁啊！其實你可以揀，你可以從政，你就做非執董。 係啦， 你可以揀咩咧？如果你話我做工程顧問，你可以揀做呢個嘅地產商。 係， 你可以揀做咩？財政司。都係邊個得到嘅利益最後尾係得到最多？ 西良，你開場白講得好嘛？當有人話民主派係阻住發展。你要看实际数据嘛？今年的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支出是1200多亿，有没有阻到？ 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没 阻到嘛？ 喂，政府一年的公共财政开支里面有，即系成条总数里面有千几亿攞咗去起基建。 咁系咯，其实系阻不到你。点解佢哋仲要咁样讲呢？而系佢又呃人啫嘛，就 跟住咪揾几件嗰啲咩建造业总工会，佢哋嗰啲左派工会嗰啲友仔戴住啲头盔出嚟示威咯。 系啊，跟住 嗰啲工人都唔知喺深圳嚟嘅，就话阻人发达，打烂人饭碗咯，咪就系咁咯。咁你好多嗰啲盲目咧，睇到 CCTVB 新闻就信嘅，真系。嗱，所以成个都有局嚟嘅，我觉得系。结果咩咧？ 就係話好啦，修改議事規則削弱你啦，立法會嘅監管就唔好話。以前其實基本上都冇乜法定權力可以監管到，而家連嘈都唔俾嘈，係嘛？直情連提問啊都要縮短啲時間，然後主席話完就完，然後主席話要一路開落去，呢個 sitting 一路落去就要繼續開落去，去到咁嘅局面，跟住你話我要企起身去成立呢個調查委員會，而家個人數都要增加到35人好似係嘛？ 但係我係啊，而家係啊，將佢由20變到35。但我做咗一年喺立法會做一年咧，我而家就真係。比较明白，你想想如果有一年有1300亿可以分，咁你想想呢班人 一路流一路流流， 会有几大嘅动力，一定要过晒去。 嗱， 系嘛，就等于今日咧，何君尧讲杀无欠啊， 杀无欠系啦， 杀无欠啊，就系、是、嗱，你谂下，你阻住佢，佢原本有1300亿分， 系啦， 你如果阻住佢。佢系咪見到你就殺無憾啊？你話係咪啊？ 唔係嗱，以前坦白講，呢套咁嘅制度唔係特別係九七之後，九七前都一樣。其實我覺得好多英資公司裏邊嗰啲嘅董事會嘅人，或者非執行董事嘅人，都係嚟自港英嘅建制派。 係， 所以呢個咁樣嘅利益集團咧，其實係一路由九七前，只不過而家換咗啦，就唔係英資建築公司啦，唔係嗰啲金門啊嗰啲建築公司啦，而家就換咗就係中資建築公司啦。咁就變成係另外一班嘅建制派嘅精英啦。 係。 咁而呢班精英咧，就不斷去製造一種輿論。嗱，我覺得今次311改選咧，補選咧，佢哋主打你睇到陳家培也好，鄧家彪也好，包括奇呢怪鄭永信也好，全部都係用一個通嘅。我覺得呢個係中聯辦定咗調噶啦。 係。 就係話打倒拉布派。係 啦。 阻礙香港建設。 係。 我哋咧就係叫做積極派、建設派。 分秒必爭啊！ 分秒必爭，係啦。 全部紅色底咁，你睇到。 所以我就話。一定要拆噶啦！你唔好以為咧，所有人都明白噶。我相信你落到區咧，好多街坊對於我哋頭先所講嘅嘢咧， 一定 因為嗰啲係複雜嘅嘢嚟嘅，所以我又點解要變成手機遊戲咧？或者變成圖解嗰啲錢點樣走咧？嗱，咁你就會明嘅，其實真係。咁你一撳入去，嗱，阿爸翻屋企食飯嗰陣時，俾佢睇下，嗱，啲錢係咁走噶，其實 係。喂，但係想講多少少就係而家有少少內部矛盾嘅，就係話紅色資本同埋華資咧。其實喺度角力嘅，因為譬如咧東九龍咧係連續十幅地咧，其實都俾中資係啦，都去投曬。咁所以咧，其實華資會覺得喂，我真係冇曬麵粉買，所以佢先要熬去，就話要用啲舊麵粉。你睇到咧，其實呢一個資本嘅互相角力咧，其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板塊嘅爭奪嚟嘅。咁所以， 但系我覺得最終咧，你唔好高估呢個華資。華資就係本身咧，其實冇腰骨嘅。我今日睇報紙，見到某大地產集團攞到一個北京市政協嚟做，就已經歡天喜地。哇！見到嗰啲報紙咧，就喺度歌功頌德。我心諗北京市政協，你千幾億嘅集團，嗰啲富二代去做一個北京市政協，就覺得歡天喜地。李泽楷冇得做北京市政协，就好似呢个觉得佢已经不再受到北京重用。 系 即系我觉得，即系香港人咧，你见到真系悲哀。 系 系嘛？只不过一个市啫，唔系话全国政协。 省都未到啊！ 省都未到啊！即系所以虽然佢系首都，咁大家就似乎就觉得好似利用呢个市政协嘅机会，就同嗰啲官打交道。 嗯嗯。 所以你见到佢哋嗰条水，佢哋对于呢、這个即系红色资本入侵咧。我覺得是得個嘈字嘅啫，係冇能力反抗，根本係，所以唯有咩咧？唯有盡快就逼陳茂波咧，逼城規會咧，就俾佢哋咧改變嗰啲農地嘅用途。 係， 就所以點解咧？咁多嗰啲嘅套丁行為，政府唔敢監管咧？喂，你而家上訴庭應該仲上訴緊個套丁已經判入咗噶啦嘛？ 有一單係啊， 係啊，個官個判詞就講到明，套丁係等於呃中援啊嘛。 係， 咁你諗下，我就唔明啊。到今日地政署仲不斷批出呢啲咁樣嘅丁屋嘅入呢個圖則建屋紙啊嘛。 就因為當時嗰個判決主要話佢哋發假誓，所以如果冇人舉報佢發假誓咧，咁啊署方唔會主動調查啊嘛。 喂，唔使啦，我好簡單，我就係話我以前就同只狗仔去游水，就一定揸車由呢個大欖隧道出嚟。去到錦田嗰度 bypass 嗰條路， 係 嗰、那個肯定就係一個叫丁屋屋苑嚟嘅。 哦， 如果一個丁屋屋苑 同時間有三十個人，每一幅地都齊齊整整、四四方方，然後走去地政處嗰度申請建屋紙嘅。你一睇就知係套丁啦，係嘛？ 系 使鬼人举报啊！如果唔系点会仲要唔同姓添？ 系 一个姓姚，一个姓刘， 肯定唔系同一村。 系啦，肯定唔系同村啦， 唔系丁啦， 唔系丁啦，系嘛？喺肯定系收购翻嚟噶啦，咁啊照起。所以我就话嗰个成个根本就系个利益集团嚟。 嗯， 点解咧？就系如果亦都系令到地产商， 嗯， 可以咧转进嗰个空置咧， 系 去将嗰个土地变成钱， 系 系嘛？你谂翻转头，然后所有。闹得最劲，我记得当年就砌呢个李嘉诚，但系李嘉诚嘅公司咧，实际上喺新界东北发展里边咧，应该就唔系最大嘅地主嚟嘅。 嗯， 自从西北嘅嘉湖山庄完成之后咧，我估佢都冇乜点喺嗰度买农地嘅，已经系。咁你而家嗰啲就表面上同政府最好嗰啲地产商，又话帮你起啲年青人嘅单位啊，免费俾啲地你啊嗰啲咧，就喺新界东北最大利益嘅。 系嗱，而咧红色资本咧就系话。大把錢要買地，所以點解香港政府會千方百計，無論填人工島定嗰個話要用郊野 公園，都要 create 地出嚟。 係啦，因為只有地咧，香港嗰個政府嘅邪惡先至能夠可以發揮到嘅。咁你睇到啲地咧係完全不受監管嗱，香港一個特點咧，市民都係好少留意嘅。所有其他嘅撥款要上立法會啊，所有嘅土地調撥或者補地價咧係完全黑箱。不受監管嘅喎， 係啊，完全不受監管。 法庭甚至判咧，就係話政府喺土地交易上高咧，係一個地主嘅行為，而不是行政嘅行為。 我想問下， 所以無法司法覆核嘅。 而家我哋仲有 Crown Land 呢個 concept 嘅咩？ Government Land 啦，而家改咗名嚇，咁啊全部都係政府嘅。咁所以政府其實咧係大家要記得啦，經濟低迷嘅時候，咪將個數碼講，咪走去揾個啊 發展商 咁啊搞掂咯。嗱，政府完全冇上過立法會喎。所以政府就係一定要有好多土地儲備，美其名就話增加供應，其實就係話政府嘅邪惡一定要靠地先至發揮到。 唔係直接係等於港鐵一樣咯。港鐵其實基本上係香港最大嘅發展商。因為點解咧？就係鐵路沿線嘅土地根本上就俾咗佢起樓啊嘛。 冇錯冇錯。 所以點解馬時亨咁惡啫？ 係啊。 邊個坐港鐵主席嘅位置，即係等於李嘉誠。係 啊。 係嘛？即係等於四叔，即係等於收紅機。咁然後跟住咧。下面嗰個鐵路嘅工程開支就係咁超支，你哋納税人係咁俾，係咪？跟住開發鐵路嗰個 premium 佢就攞曬。 嗱，我哋有兩單喺立法會審咧，就係咁啱嗰兩單咧，就係冇上蓋發展權嘅。一冇上蓋發展權咧，就亂咁超支 亂搞啦，係 啦，因為 亂搞佢唔使趕， 係啦，亦都慢慢嚟， 慢慢嚟，係啊。 你睇到咧，佢成個行為變曬嘅。咁啊，所以而家咧就係話咧，土地喺香港咧就變成一個完全失控、冇監管。咁咧就喺旋轉門裏面，就係嗰個土地整個運作見到嗰個問題。 其實我哋即係節目最後尾，我哋做個 round up 咧。其實呢個正正就係咧香港發展模式同中國發展模式，所謂同中國模式匯合嘅地方嚟。 嗯嗯， 我哋而家喺政治上、教育上向中國模式靠攏，但係其實喺經濟上一早。已经向中国模式靠拢。中国模式是什么呢？就是靠庞大的基建投资，然后去制造一个财富效应出来。而在财富效应里面呢，就中间那些的利益集团呢，就在整个大饼里面切了最多。然后美其名就是说为人民建设。然后你班友呢就在这里阻住香港发展，就是这个叫做破坏派，他们就叫建设派。是吗？这种其实就是正正你见到大陆也是这样。大陸輸出去巴基斯坦、孟加拉、希臘同埋呢個斯里蘭卡都係咁，一模一樣，幫你起橋、起高鐵、開發呢個港口城市，係嘛？斯里蘭卡我喺 Colombo 見到嗰個港口城市大到啊，真係不得了啊，成個深圳咁嘅其實係。咁然後咧，跟住咧，所中間嗰啲利益咧，其實咧佢就攞走咗， 而唔止添。如果有時間係可以講下咧，去。在一帶一路裏面呢，佢唔單止攞利益，佢仲要攞埋港口控制權，而且呢仲唔益當地嘅任何工人。 施工隊都係佢帶去嘅，話俾你聽啦。 係啊， 就算係溫州嗰啲施工隊啊，包括跟住施工隊去嗰啲卡拉 OK 嘅，都係佢哋自己帶去嘅。包括卡拉 OK 裏面提供腳底按摩服務嗰啲女士，都係佢哋自己帶去嘅。其實一滴都唔會留俾你嘅，真係舐到盡啊！其實呢個就係話我哋今日你唔使睇咁遠咧，睇香港你咪知咯。呢、這個已經係融合咗㗎啦，其實係呢種基建帶動嘅經濟發展，然後政治集團、利益集團同 這個經濟利益集團的精英結合，然後變成一個真正的管治集團，就是在個選舉委員會裏面，然後控制住個特首。所以你林鄭發展局長，你應該很熟悉究竟這些問題是什麼。他絕對絕對不是沒有能力，而是沒有那個決心，亦都不想打破這個利益集團。這個根本就是支持他上台的一個利益集團來的嘛。 所以我的 model 就是很簡單，其實這種發展模式不能持續，我們要重新去找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其實就是一個是真正有出路、長治久安的香港。 他們會這樣想的，只要一天沒有資爆，只要中國的熱錢國企繼續在香港買地，繼續有人在香港買樓，最普通的人繼續在香港買奶粉，這樣的話呢，只要撐住這個這樣的北部呢，就可以繼續用基建這種的方式去 create 那個財富效應出來。我覺得現在每一個人在政府裡面其實都是這樣想的，我覺得他們很清楚。所以你說那些什麼永續農業啊、社區經濟啊那些東西呢，聽不入腦啊，因為他們都是同變成是廣州市委書記、你明唔明啊？嗰種行為啊，喺個任內唔好爆。第一， 冇錯。 第二 ，GDP 經濟 係一定要谷上去， 一定要谷上去，然後一定要頂住個財富效應。你知唔知今日股市幾多點？ 話三一幾啊？ 三一幾啊？佢已經話睇三萬二啦，已經係。所以我咪話咯，你即係難嘅，我覺得。但係我哋亦都有個責任。 但係邏輯話俾我哋聽嘛。 係啦，因為我哋係有常識嘅人嚟嘅，呢樣嘢係唔 sustainable 嘅。係 啦。 曾幾何時，2003年六十萬淘大花園都冇人買嘅，其實。咁所以我哋作為即係做議員好，做就算係民間社會好，做傳媒好咧，其實有個責任將呢樣嘢去話俾大家聽。其實咁，所以我哋跟住都會繼續咧去講呢啲嘅。其實表面係講政策，實際上都係政治嘢嚟。 係 兩樣嘢係分唔開嘅，我覺得。咁希望咧就係能夠從一個新啲嘅角度咧，去俾大家有一個入門，一路一路咁樣去了解多啲而家香港實際嘅問題，同埋我哋需要一啲乜嘢人。在政治里面是去帮大家去监督或者是争取这个一些合理的政策。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